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 为何没理解这一份情，全为你是否未看清。为何没了解这一份情，谁令我孤身直影。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我们主持人泽林呢，跟他女朋友说，现在萌妹子们说话呢都非常的好听，喜欢带个重叠的字，什么吃饭饭要抱抱之类的，听得多舒服啊。他女朋友就说，这些我也会啊，别叨叨。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晚的夜，想分享更多的快乐。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这里等你哦。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最近北京一家煎饼店火了，甚至有外地朋友呢搭火车来北京学技术的，靠卖煎饼就能够月入10万的店老板贾大妈呢，干脆开启了首家煎饼学校。从面粉配比到酱料调制，据说什么都不会的学员4天就能够实际操作了，看看人家的商业头脑啊。 在感情的世界里，如何接受一个人的离开？像所有青梅竹马的故事一样，江晓东和刘晓文之间的爱情是普通的，也是最独特的。故事里有你，也有他。话剧《江晓东和刘晓文》4月24日至5月2日，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和你寻找那颗差一点丢掉的初心。订票电话65250996，65250996，详询北京人艺网。 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品味时光之美，时光之 美。悉尼，一座浪漫的海港城市，白天漫步花园海滩，观赏鲸鱼沿海岸迁徙。当灵动音乐奏响夜的旋律，魔力灯光秀使钢筋城市变得五彩斑斓。南半球最炫酷的灯光音乐节即将拉开序幕。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你的缤纷悉尼之旅。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安迪，看你最近天天加班，为什么气色还那么好？ 因为我一直吃燕窝呀。 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炖燕窝呀？ 不用自己炖，找小鲜炖就好了。小鲜炖鲜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新鲜又方便。 品质怎么样？ 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燕窝浓度超过90%，采用38分钟95度低温炖煮技术，比我自己炖的还好吃呢。 说的这么好，在哪儿买呀？ 上小鲜炖天猫旗舰店啊，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推荐你买月套餐，每周配送3瓶，共4周，轻松滋补。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00万份。天猫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联系客服，输入经典969，领取专属优惠。 体验创新汽车产品，领略前沿汽车科技，品味时尚汽车文化。4月25号到5月4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带您定义汽车新生活。 5月1日，中粮万科半岛广场3周年庆，4米巨型风车空降升级3.0游乐场，更有全场爆品3折起。三生有幸遇见您，就在5一假期房山长阳中粮万科半岛广场。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亲，你知道吗？以后坐飞机也可以买卧铺票了呢。最近有两家公司呢联合推出了货舱设施组件，这些组件呢可以当作包括类似于火车上的卧铺等等任何功能，计划为乘客开发飞机卧铺，预计等到2021年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在 A330 机型上体验到飞机卧铺了，期不期待？ 该往哪一站是你们的终点？ 间爱恨的边缘，不到终点无法预言谁会在身边。忽然间才发现失去的人早已不再惦念，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身上而过你的昨天，再来一站踏上他给的明天，不知开往哪一站是你们的终点。终点也许又是起点，就算风景一如从前，还是蜃楼般闪电，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等待陪着你到终点。蜃楼般闪电，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等待陪着你到终点。 大学食堂最近推出了网红多肉蛋糕，样子非常的逼真。多肉蛋糕12块钱一份，每天10点限量发售，基本10分钟就会卖完了。窗口旁边到处都是想买但是扑空了的同学，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 谁算？ 下去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夜，边搜集快乐气息。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久了久，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乐车帮 4S 店养车只要199元。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乐车帮 APP 4月12日起 4S 店养车只要199元， 快下载乐车帮 APP。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它只能叫醒手指，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音乐早餐，让音乐焕发神采。 Let's go。 最近呢，在青岛农业大学的西院宿舍楼旁边呢，有两只小鸟，每天呢都叼那个宿舍阳台上的晾衣架给自己搭窝。没过几天，他们就给自己建成了一栋豪华的小别墅。学生看到这个现象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不得不佩服鸟类的智慧啊。 时光的流淌，往事经过的地方，美丽的旧城，就像那年那夜满天的星光。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梦想，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温暖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上，我在春天等你，思念随风化作雨，等待花又开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天地之间守着我们的未来。我在春天等你，山川岁月的约定， 湖那天上飘着雨，那是我年轻时最美的相遇。 Q1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呢，最新一季的中国堵城排行情况，银川力压众多老牌堵城，跃居中国首堵。报告显示，一线城市当中除了北京之外，上海、广州、深圳都已经不在前十的行列了。 叫你一声 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买了，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买了，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买了，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买了，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 郑州大学附近开了一家24小时书店，这里有私密舒适的阅读空间，还有猫咪可以玩，顾客在这里可以选择包食或者是过夜。每个胶囊空间呢，都以一位知名作家还有他生活的城市命名，内部有可调式的阅读灯、寝具、一扇不小的窗户，还对应了作家和城市的资料海报。 我知道你会带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李尚，有你快递。 买的什么啊？ 天猫订的小鲜炖鲜炖燕窝，每周都会给我配送三瓶。 燕窝品质怎么样？ 小鲜炖鲜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特别新鲜，特别方便。 哇，满满一瓶！ 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燕窝浓度超过90%，一瓶一个溯源码，安全有保障。 真不错，链接发我一个吧。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00万份。天猫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联系客服，输入经典969，领取专属优惠。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穷这件事呢，网友最近又发明了一个更高级的说法，叫做隐形贫困人口。按网友的说法呢，隐形贫困人口指的是那些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但实际上非常穷的人，工资到手，一周花光，三周吃土。欢迎对号入座，请问千，你是隐形贫困人口吗？ Mm-hmm.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飞博教育 CEO 陈波， 真正一个创业者，就是无论他自己擅长的领域是哪一块，对于这种用户的需求和业务本身的这种深入了解，可能是创业中间最重要的。不完全来自专业知识，而是来自于对市场、对用户、对需求、对业务的这种深刻的了解。无论你做的是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产品，对这种服务和产品呢，整个的这种落地的过程，它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实现的这种过程，都要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体会，而且呢，最好是身体力行的，真正的去使用它、了解它。 智慧雨果 CEO 李振， 做教育行业的诚信可能跟别的行业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教育的在线教育这个本身其实是一种服务业，虽然是教育，但是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如何把服务抓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把服务抓好的一个归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教务老师都要对每一个负责的孩子都非常有爱心，然后希望他们真真正正的去提高他们的水平。 有家政 CEO 肖灿荣， 车子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能花一到两分钟就决定了，车头不要，大家推着走就好了，其实没有多么的复杂，没有一定的对与错，只是说当你出现了问题，更多的人是选择了回头，有的人选择的是前进而已。所以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只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然后站的角度不一样。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么多年创业我所得到的一些感悟。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就是那种经久不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而无论过了多少年依旧还能与人引发情感共鸣的吧。 经典就是从它的诞生一直到现在或者是未来一直能留在人们心中的那种感觉，永远都不会消失或者被人淡忘。 经典应该是经住了时间的沉淀，依旧熠熠生辉的事物吧。在它被创造之后，建立了一种不可替代的韵味，有了属于它本身的一种风格或者是模式，成为了一种在新鲜事物不断更新的世界里依旧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存在。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近来湖北武汉一个菜市场呢，段师傅在自家调味品店呢拿话筒唱歌，他说自己在店里面唱了十几年，麦克风都唱坏几个了，邻居都说他唱得很好，听得挺开心的。谁说爱好和事业不可兼得吗？是不是？也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业，龙马精神龙眼的业，找到我，加入我的粉丝团龙虾团，有空一起来聊一聊。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 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早上九点，环保节能很重要，但音乐可不能省哦。我是戴了叮当，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